起你在车厢打瞌睡，因为我会想起谁，所以谁永远奉陪。飞到陌生的经纬，飞过中那熟悉疲惫，想你是否 组织去放生， 放生，您可别。